所以说实话企业家也很适合申请我们的奖学金。第三是你必须回答关于为什么要去英国学习。你可以有各种回答的方式，但是我最有用的建议，我觉得是不要说到太多关于我特别喜欢这个英国的文学，或者特别喜欢这个英国的那个纪录片或者电视剧啊，因为这个是大家都可以喜欢，但是你必须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去英国学习的一个理由。如果你是做 television 或者 film 工作的话，然后如果你是对这个行业有感兴趣的话，然后自己的行业你的发达的空间很大。那肯定可以说到一些关于我们的一些文化方面的，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听一些关于比较具体的关于教育，还有关于我们国家我们的社会的一些理由。然后第四个是你的前途的计划。说实话我们都不知道五年以后要做什么， 但是要有这个想法，但是要有这个规划。 对，大部分的人如果不拿到奖学金的话，他们可能对自己还不是很清楚，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特别想干什么。如果你是比如说现在做那个工作觉得挺无聊，我觉得要换吧，我要去一年在国外有一个 gap year， 那肯定你不适合我们的奖学金，这个不是 gap year 的奖学金，这个不是一年的休息时间。但是如果你是知道我已经在这个地方，但是我最后要去，我能大概看到我想去的地方，如果我想到那边的话，对，我必须得有这个教育。必须得考虑很清楚为什么英国政府要 支持 还有 invest in you。这是一个 personal investment。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现在。所以你签了这个申请表以后是11月6号之前， 然后等待 都是英文， 咱们的 都是英文，然后等 咱们的回复。 申请表显示英文，英国同事们去看。然后我们显示有一个人人物是看你的写作是你自己的写作或者没有自己的写作，所以还是另外一个建议是大家自己写就比较好。第二个是有一个阅读协会，然后这个阅读协会是看大概你的写作能力怎么样。如果你比如说一个问题就回来一两句，那就不够，你就不继续申请。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那咱们平常比如说像今年或者说每年申请的人会有多少，然后有多少人最终被 比例差不多1到10。所以从开始到最后的结果我们差不多1:1。所以我们一般从伦敦一般拿到的申请表差不多是500到600。然后我们看好申请表以后每一个都看，我们1月2月份都挺忙的，再看看，然后我们是决定先要来面试。然后面试是3、4月、5月份。今年我们面试过280多人。每一个面试45分钟。然后我们肯定会问到一些关于你在你申请表前的一些内容，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看你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你如果已经到面试的程度的话，我们已经觉得你够好拿到奖学金。所以如果你最后不拿到奖学金的话，不是因为你，是因为有其他人。 明白。好，那我想刚才通过博伊夫给我们的这么详细的讲解，大家应该对于这个知芬林奖学金应该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了。如果还要了解更多的细节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英国驻华使馆的知芬领处取得联系，对不对？ 可以。 好，那谢谢您为我们听众朋友带来的这样有价值的一个信息和这么好的一个奖学金的项目。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有对这个奖学金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哈去联系到博伊夫，是吧？ 非常可以。 好，谢谢， 很欢迎。 谢谢， 祝大家好运。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的留学时间在每周6日的早上8点半、中午12点半和晚上8点钟播出。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见。